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高山流水归于肥。 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 各地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严格防范，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260万例，美国疫情反弹趋势严峻。 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发布，未来几十年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二月，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随后各地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机构陆续成立，目前31个省级乡村振兴局已完成挂牌。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一举一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关键。今年以来，贵州的苗绣、福建的沙县小吃、广西的螺蛳粉等都曾吸引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在贵州考察调研时，总书记曾为苗绣点赞： 传统的也是时尚的，既是文化又是产业，它既是能够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用产业来扶贫的，用产业来振兴乡村的，就可以做出贡献。 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农业大省吉林立足当地农业资源，谋划确定了玉米、水稻、杂粮杂豆、生猪等10大产业集群。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凤春： 这其中呢，我们突出还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这个加工业带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增收，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创建了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98个农业产业强镇，乡村产业加快发展。同时，各地加快补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等突出短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把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安徽省铜陵市将农村改测工作列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在枞阳县横埠镇河龙村，过去又脏又臭的旱厕，如今已换成三格式卫生厕所。横埠镇政府工作人员任良胜： 现在做的是三格式一体式化粪池，取代原有的老粪坑。这个三格式化粪池呢，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密闭式发酵，达到了卫生化的处理。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68%以上。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14-15时期要继续把农村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时效，真正把这件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骨， 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党委积极搭建乡村课堂扶民智党建为民平台，通过支部引领、党员参与、对接培训等方式，帮助农家主播们制定营销策略，提升经营水平。寿宁县下党乡副乡长林志坤： 把我们下岗的这些创业的青年啊，作为一个新创天地，孵化更多的创业人才，同时呢，在这个直播带货投入更大的精力去支持他们创业。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今年以来，面对肆虐全球的疫情，产业链、工业链断裂风险上升。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并提出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强链补链市场稳，固本增效韧性强》。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在江西首个 5G 智能机器人产业园里，赣州市信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工业机器人头光灯生产线进入最后设备调试阶段，产品即将提供给当地的下游企业。公司董事长曹海波说，信真 5G 智能机器人项目的快速成长为当地电子信息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 以机器代替人工，提高我们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未来我们满员满产后争取做到年产值10亿元以上。 我国既是世界制造中心，也正在成为世界消费中心，期待通过断长板打牢基础，提升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锻造长板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说， 因为这一个产业如果能发展起来的全球具有竞争力，最关键的是你有核心的能力，把这个核心能力呢要巩固，而且不断地强化这种核心能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张宇贤说，在补齐短板上，要优化提升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 要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双向融合，增强我们产业链供应链的科技创新力、生态控制力，也培育我们的市场，对我们更好的参与国际国内的这个双循环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和保障的。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示，今年将实施制造业的强链补链行动和产业基础再造，聚焦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元器件、先进基础的制造工艺和装备、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持续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和弹性，确保不掉链子。 主要是要聚焦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关键新材料、重大装备，着力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加快构建呢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节点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的一些网络体系，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呢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的应用，形成新的优势的制造能力。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70年来，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焕发出勃勃生机，各项事业都实现了整体跨越，创造了雪域高原上亘古未有的奇迹。中国之声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高山流水归于肥》。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亚东藏语意为急流的深谷，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是一座地处喜马拉雅山路的边境小城。这里山高林密，气候温和湿润，孕育了美味而娇贵的特有鱼种亚东鲑鱼。 2个小时喂一次，停气停水，慢慢的喂。 亚东县生态产业园鲑鱼繁育基地的幼苗孵化区内，技术负责人拉巴罗布正在忙碌。上世纪90年代初，亚东当地农牧民开始在政府引导下尝试进行人工繁育鲑鱼，起初成功率并不高。 2015年，亚东县成立了亚东鲑鱼繁育基地，邀请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拉巴罗布成为第一批学习并掌握繁育养殖技术的本地村民。 零散销售的时候，空运走的话，当天就能到。大批量运输的时候，装到这个车子里面，可以供养水循环，这些都有。 一条商品鱼从受精卵到成熟需要近3年时间，每斤售价可超过200元。曾经由于养殖户分散，整体效益并不好。2020年，投资2.4亿元的亚东生态产业园建成后，亚东县形成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的产业模式，贡部负责运营及销售。 每年的12月份开始要进行孵化这个鱼苗，完了以后要养到就是大概6、7月份的时候，就发放给这个整个合作社，农户参与到合作社里面。 目前亚东生态产业园已累计实现经济效益1200多万元，受益群众800多户。曾是建档利卡贫困户的索朗罗布，如今依靠在司马镇鲑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工作收入，实现了稳定脱贫。 去年8万多吧，可以养鱼，工资也，家里生活可以的。 民主改革前，西藏贫富悬殊，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70年改天换地，西藏历史性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如今，西藏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就业，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连续6年保持全国增速第一。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面向退役士兵招录消防员工作的通知》，就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发展、加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等作出部署。通知明确，着眼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需要，面向退役士兵开辟专门通道，单列专项计划招录，数量不少于年度消防员招录总规模的1/3，紧贴退役士兵实际，兼顾消防救援职业特点，放宽招录条件。退役士兵年龄放宽至24周岁，原在部队从事通信、防化、航空、潜水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经批准，年龄可放宽至28周岁，优先招录中共党员、立功受奖人员、烈士遗属。录用后，退役士兵服现役年限计入工作时间，按有关规定确定衔级、职级和工资待遇。通知强调，各地要确保各项招录工作机制顺畅运行、健康发展，坚持阳光招录、廉洁招录，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出现多点发生态势，各地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严格防范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截至昨天24时，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33例，扬州市累计报告394例。江苏省多方调配医疗救治力量，全力支援扬州市疫情防控。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景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8月9号0到24点，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均在集中隔离点发现。经疫情防控专家组评估，南京市8月10号起再将一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针对市民关心疫情期间职工假期和工资支付等问题，南京市要求职工在休假期间黄码按防疫要求居家隔离观察的，假期不因与居家隔离时间重合而顺延，企业不得以职工黄码居家隔离观察为由解除和终止合同。南京市人社局一级调研员郁永春： 职工因黄码居家隔离观察期间，企业安排职工居家办公的，应依法支付相应的工资；职工因红码实行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观察期间有关假期、工资支付等问题，参照黄码职工处理。 扬州市的所有确诊病例中已有1例出院。扬州市主城区9号早晨启动的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159.44万人，已经检测18.53万管，检出阳性14例。针对增多的确诊病例，扬州市整合已有医疗资源，合理设置床位。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截至目前，市三院 已经累计投入使用床位435张，同时启动了4号楼的改造工作，计划在1周内完成，预计增加床位75张。同时我们正在有序推进第二顺位定点救治医院和新冠患者定点康复医院的改造准备工作。 江苏省全力支援扬州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现共有8支医疗队、653名医务人员进驻了扬州市3院，充分发挥中医药抗疫作用。省市院感防控专家团队有15人，全面开展了院感防控工作。 目前河南多地正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其中郑州市在进行了3轮全员检测后，今天针对重点人群再次展开核酸检测。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根据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晚发布的22号通告，今天14点至24点，在郑州市域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对不参加本轮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表示，按照计划，郑州将继续分类分批推进核酸检测， 突出高风险人群、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等群体，统筹社会面其他人员，区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科学确定核酸检测范围、频次，切实做到全员覆盖，不漏一人。 此外，根据郑州市昨晚发布的23号通告，3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郑州市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28个。李慧芳， 下步依据流调排查、病例报告、协查通知，及时调整风险区域，圈住封死源头，严格闭环管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扩散，尽快尽早扑灭疫情。 面对灾后重建和疫情防控的双重任务，河南省统筹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疫情防控工作。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孟庆勇，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向受灾较严重的新乡、合肥、安阳等地派出了专家指导组，监督落实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同时发出紧急通知，对因组织不力、处置不当造成转移案的群众感染新冠肺炎疫情或引发灾区其他传染病流行的，将从严追责。 湖北省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情况。总台驻湖北记者张晶报道。 8月9日0时至24时，湖北全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5例，其中荆门市10例、武汉市4例、黄冈市1例，均已转至定点医疗机构救治，无重症。全省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荆门市12例、武汉市3例、黄冈市3例。湖北省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阳， 武汉市新增的7例感染者中，1例来自外省中高风险区，6例均在江苏淮安某旅行团感染者的同一传播链上。荆门市新增感染者均为同一传播源，系江苏淮安某旅行团关联病例，均与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务工人员回京关联。 此外，黄冈市感染者均出现在团峰县，也与中建三局武汉转口项目工地相关联。目前团峰县林山河镇已封闭管理。湖北省12岁以上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疫苗7058万8000剂次，全省有3089万4800人完成全程接种，占全省总人口的53.5%。 北京市今天通报，截至昨天，北京此轮疫情累计报告9例境外关联本地感染者，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67岁，涉及2名小学生。对早期3例确诊病例的样本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显示与近期南京报告确诊病例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高度同源。北京市明确，地铁一线人员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出租车、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窗口一线人员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5例，本土病例108例，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15例，湖南6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0例，湖北18例，河南2例。现有确诊病例1702例，其中重症病例5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9504.9万剂次。 水利部今天通报，预计今明两天，重庆、湖北、安徽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嫩江、松花江干流部分江段仍然超警。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水利部表示，对雨情、水情、汛情、工情分析研判表明，预计今明两天，江淮南部、江南北部、华南中部及沿海地区、湖北东部、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等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雨。受局地降雨影响，重庆渠江支流岱峨溪、湖南湘江支流涞水等两条中小河流小幅超警，目前都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此外，东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伟介绍， 预计未来一天，黑龙江同江江段将超保，嫩江同盟至大赖江段、松花江赵源及木兰江段、黑龙江黑河至东吉江段、太湖等将维持超警。 受上游涞水和降雨影响，今天早上8点，嫩江干流同盟至大赖江段、松花江干流赵源木兰江段、黑龙江干流黑河至东吉江段仍然超警，超警幅度为0.16到2.55米。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伟指出，近期要做好西南大部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加强预测、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御准备，要重点做好中小水库安全督汛和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河流防洪等工作。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指出，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07，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260万8306例，死亡429万3591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5916486例，死亡617254例。总台央广记者李静报道。 随着德尔塔毒株加速蔓延，美国疫情反弹趋势严峻。据今日美国报9号报道，佛罗里达州目前的住院率相比此前一周上涨了 13%。 该州医院协会近日表示，该州约 60% 的医院会在本周末出现医护人员短缺。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纪念医疗中心的医生表示，该医院已经没有病床。过去12小时内，医院死亡新冠患者人数比过去6个月死亡人数的总和还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表示，疫情政治化和民众不信任新冠疫苗是美国疫情多次反弹的主要原因。 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开幕，然而日本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截至当地时间9号晚上6点半，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2073例。最近一周内，日本新增确诊病例数达95675例，与前一周相比增加了约 50%。近期，日本政府、东京都地方政府、东京奥组委、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将举行五方会谈，商讨东京残奥会是否允许观众入场。欧洲方面，从当地时间9号开始，法国政府推出的健康通行证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更多民众日常生活领域，前往医院、养老院等医疗机构时，陪同者、探视者和非急诊病人都需要出示健康通行证。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号在日内瓦发布报告称，未来几十年，全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挑战。报告强调，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总台驻瑞士记者张静浩报道。 这份标题为2021年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的最新报告显示，自1850年至1900年以来，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约 1.1 摄氏度升温。从未来20年平均温度来看，全球温度预计将达到或超过 1.5 摄氏度升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李辉胜说， It is indisputable that human activity 无可争议的是，人类活动正在引起气候变化，使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和严重。其次，报告表明这些变化影响了我们这颗星球的每个区域。最后，报告解释说，要限制全球变暖，需要强有力的、快速的、持续的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预估，在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在全球升温达到 1.5 摄氏度时，热浪将增加，暖季将延长，而冷季将缩短。在全球升温达到20摄氏度时，极端高温将更频繁地达到农业和健康的临界耐受阈值。但这不仅仅是温度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瓦莱利·马松·德尔莫特说 With gradual sea level rise, 随着海平面逐渐上升，过去发生的极端海平面事件每世纪只有一次，预计到本世纪中叶将每十年发生一到两次。我们在本报告中所提供的对于考虑这些信息并为这些事件做准备非常重要。 这份报告强调，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李辉胜同时指出，这份报告体现了各位参与者在特殊时期付出的卓绝努力。他还高度赞扬中国为该报告成功完成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肯定中国政府为稳定气候所做的一切努力。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9号公布规模达 3.5 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预算框架草案，拟加大对教育、医保、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投资，为中产阶级减税，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但不包括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10号，为期6天的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三方联合军事演习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地区结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吴京、石静飞，主播玉雷、子文。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